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埋，究竟我哋喺天堂会做啲乜嘢事？嗱，我叫今日嘅信息做天堂生活会无聊吗？究竟天堂嘅生活会唔会无聊呢？嗱，其实呢一个就系我上一次想同大家讲，结果咧就越谂越多题材，变咗咧系要将一个信息分开两个信息。咁你话天堂会唔会闷呢？嗱，当然就系唔会闷。嗱，其实我喺度预备今日嘅信息嗰阵时，我又同阿 Benny 长老话大件事啦。我又越谂越多题材，嗱，又想将今日嘅呢一个信息又分开两个，但系后尾谂下都唔好啦。如果系咁样嗰阵时，我相信今年全年我都会喺度讲，我哋将来喺天堂会做啲乜嘢嘅事。啊，如果系咁嗰阵时，我谂粤语堂可能会炒我鱿鱼都未定。啊，所以我谂下都系唔好，样样都简短啲吓，从简讲出我哋其余喺天堂会做啲乜嘢。嗱，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地上嘅生活系好无聊。啊，你睇下我哋啲仔女啊，好多时都会话：哎呀，爸爸妈妈，我好闷啊，点办啊？美国每年都有好多好多嘅人因为生活无聊而去睇心理学医生。哇，你谂下几大件事？嗱，所以如果我哋认为地上嘅生活都咁无聊，难怪有咁多人佢哋误会以为天堂嘅生活都会系无聊。有两条毛毛虫喺度倾偈，一条毛毛虫同另外一条毛毛虫话：，哎呀，佢话我新近喺度作闷，我谂我好快吐丝，我要结茧。啊，另外嗰条毛毛虫又同佢话：，恭喜晒你啦，你就快吐丝结茧。嗰条作闷嘅毛毛虫就话：，哎呀，有乜好恭喜啊？我听人讲吐丝结茧，将来破茧而出啊，唔系咁好玩噶。而家我哋中意食绿叶。将来破茧而出啊，冇得绿叶食噶。哇！另外嗰条毛毛虫话：，哇！我最中意食绿叶，原来将来冇绿叶食啊，点办啊？啊！嗰条作闷嘅毛毛虫仲话：唔单止咁添啊！你睇下我哋而家白足咁多爪，咁多脚，行路行几方便啊？将来破茧而出啊，得翻六只脚嘅咋？哇！佢两个话。六隻腳點行路啊？哇！你一句我一句，兩個驚到不得了，兩個都唔想嚇結吐絲結繭，將來變成蝴蝶。其實變成蝴蝶當然唔可以食綠葉啦，但係你有更靚嘅花粉食，都唔知幾香甜。變到得翻六隻腳，唉，唔需要行路啦，蝴蝶你可以飛啦。其实这两条毛毛虫误会将来的生活和我们误会将来天堂的生活是一模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天堂的生活会无聊，甚至我听见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想去天堂，我情愿去地狱，地狱都不知道多好玩，我和我的 friend、可以花天酒地，天堂啊，留翻你哋嗰啲基督徒去啦，咁闷亲人嘅地方。嗱，根据调查数字，一般人认为天堂嘅生活系点样啊？同主日敬拜一样啊，但系主日敬拜咧系礼拜日一粒半钟。将来去到天堂啊，你系永恒、永无止境、永远咁嚟到敬拜。哇，听见真系好得人惊。我上次同大家都讲过，天堂日常的生活的确是有敬拜，因为敬拜当然是很重要，天堂每做一件事都跟敬拜有关，但是敬拜不是所有的事，我们仍然会侍奉神，我们仍然是会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到统治，一起来到管理，我们亦都会是有安息的时候，安息的时候有时耶稣基督还会亲自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令人向往。那除了这些还会做些什么？我们每日都会是跟神相交，我们能够每一日都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神。在诗篇的十六篇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哋见到喺神嘅面前系有满足嘅喜乐。历代至上嘅十六章27-28节，话有尊荣和威严在他嘅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嘅圣所。民中嘅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在神嘅圣所有喜乐，将来喺天堂喺神嘅面前，喺天堂度系充满咗喜乐。喜乐系由神嚟到发明，喜乐嘅源头系从神而嚟。嗱，若果系咁，无聊系边个发明啊？无聊系撒旦发明。撒旦希望我哋觉得敬拜神系非常之嘅无聊。撒旦希望我哋觉得将来天堂是会非常之的无聊，但是将来在天堂我们将会没有罪性，将来在天堂亦都没有撒旦在这里引诱我们，所以你想想天堂的生活会不会无聊？绝对不会无聊，是充满了喜乐。现在来讲，很多时候，如果你有一些是很熟悉的人，例如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仔女，或者你的兄弟姊妹，又或者是你的伴偶，你很熟悉他，你说他動下條尾我就知道他想做什麼。但是虽然是这样，日子耐了，你仍然会发觉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些东西你是从来未见过，从来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尚且都是这样，这位无限的神就更加了。每日你都会发觉神的身上有些东西是你以前不知道，每日你都能够是更加认识神。我们永远都不会完全地认识这位神，但是每一日我们都能够是知道更多，天堂的生活绝对是不会闷。我亦都讲过，我们去到天堂是能够不断地瞻仰神的荣美。我都讲过，将来瞻仰神的荣美就好像爬一座永无止境的山一样，你越爬越高，每日都见到更靓的风景，每日都见到更靓的天气，但是你永远都不会去到山顶。瞻仰神就是这样，永远见到神更大的荣美，但是你永远都不会看得完。难怪在圣经里面每讲到有天堂敬拜的情形，你会发觉所有人的视线都不能够离开神的身上。在圣经告诉我们听，以弗所书的5章18节、叫我们要被圣灵来到充满。在5章19至20节说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就会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在地上不能够时刻被圣灵充满，但是每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都有个感动去歌颂神、赞美神、感谢神。将来去到天堂，我们会永远被圣灵充满，我们会时刻地歌颂、赞美、感谢神。你想想，比起神，你觉得我们容易闷亲人啦，定是神容易闷亲人？梗是我们容易闷亲人啦，是吗？神都没有嫌我们闷，你想想我们会不会嫌神闷？当然不会啦，天堂一点都不闷，天堂是充满了喜乐。除了我们每日是能够更加地认识神，每日能够更加地瞻仰神的荣美，我们仍然会保留我们的欲望。去到天堂，如果你说没有所有的期望，那就真是闷死人了。但原来去到天堂，我们还有我们的欲望，有我们的期望。当然要讲清楚的，这些欲望不是说罪性的欲望，是属灵的欲望。我们怎知道我们去到天堂仍然会有欲望？你看罗马书的8章23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经文说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在等候，我们都在叹息， 几时我哋可以得到荣耀嘅身体，我哋几时可以得到系完美嘅灵，以致我哋系可以去到天堂，能够系享受天堂嘅生活。啊，我哋每个人都喺度盼望紧，啊，神亦都将呢啲盼望摆喺我哋嘅心里面，就系盼望天堂嘅心。喺树传道书嘅三章十一节，话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嘅心里。嗱，我哋而家喺世上有好多嘅欲望，当然有好多嘅欲望都唔应该有。啊，但系我哋其中亦都有啲欲望系因为要去到天堂先至能够得到满足而设立嘅。而家喺地上一切嘅我哋嘅欲望都唔能够被满足。嗱，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好多人都鍾意立刻使到佢哋嘅欲望得到满足。啊，亦都系原因点解我哋美国人咁鍾意食快餐，快呀嘛，立刻能够得到。啊，我哋鍾意用信用卡嚟到买嘢，立刻可以攞到手，啊，慢慢先至去畀钱。嗱，呢个就系立刻希望得到满足。无论你系食几多快餐，无论你系用信用卡买几多嘢，都唔能够满足你立刻得到满足嘅欲望。点解呀？因为呢啲嘅欲望系要等到去天堂，你先能够得到满足。去到天堂，所有嘅欲望都能够立刻系得到满足。嗱，除咗立刻得到满足，我哋亦都希望继续咁能够系得到满足。嗱，好似我哋去迪士尼乐园，去 Disneyland， 你坐完一个 ride， 你就立刻希望又去坐过。啊，虽然条龙长到不得了，你仍然都会走去排长龙，希望再去坐过。嗱，呢个就系希望继续能够得到满足嘅心理。我成日都话喺疫情嘅前之前，我哋敬拜完咗，好鍾意一齐走去啊搵嘢食，啊好开心，系嘛？但一餐未食完就已经谂紧下次食乜嘢啦，系嘛？找完数喺间餐馆度行紧出门口，突然间见到人哋台面有碟餸，啊，自己未叫过嘅，即刻问侍仔：喂，呢碟系乜嘢嚟噶？下次一定要叫。一餐啱啱食完又谂住第二餐，啊，呢，这个就系继续得到满足嘅心态。嗱，好多时我哋喺世上做工，都希望老板升你职，系嘛？你好勤力做嘢，好希望老板升你职。啊，有日老板真系升你职啦，啊，将你搬咗去角落头嗰间好大嘅啊办公室，有窗口，好靓嘅风景。你坐咗喺入边，你突然间会觉得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啊，原来升咗职就系咁噶啦。啊，你又会走去寻求第二样嘢。啊，这个就是继续得到满足的心态。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他说除非我们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他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欲望。我再讲一次，除非我们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欲望。他说一个 BB 仔希望能够得到饱足，为什么？因为有妈妈的奶能够是满足他。佢话一只鸭仔生出嚟希望游水，点解啊？因为有水池有河水，系能够系满足佢。有好多我哋世上嘅欲望 ，C.S. Lewis 话都唔能够被满足。当我哋唔能够喺世上任何嘅嘢唔能够满足嗰阵时，即系话我哋嘅欲望唔系为咗呢个世界而设，系为咗另外嘅一个世界，系为咗将来嘅世界而设，就系天堂。当然我又要重复一句，不是说任何的欲望，不是说这些是有罪性的欲望，有很多的欲望都是要等到去天堂才能够是被满足，甚至包括立刻得到满足或者是继续得到满足。世上的欲望就是要帮助我们引起我们对天堂的兴趣，就是要我们能够是有一天引起我们兴趣，以致能够接受神，真正去到天堂，我们的欲望能够是被神来到是满足我们。其实世上的爸爸，世上的父爱， 俾我哋见到世上嘅父爱时时反映出天父嘅爱。你可唔可以想象下一个爸爸，佢喺 July 4th 喺树国庆日，喺树后院煎紧块牛扒，佢希望煎到块牛扒噼里啪啦咁样，引起仔女嘅兴趣嚟到睇下，睇见嗰块牛扒系几靓，系几新鲜。佢希望仔女闻到嗰块牛扒系有几香，引起仔女嘅食欲，然后将嗰块牛扒摆喺你嘅面前俾你食。啊，呢个就系天父。啊，我哋个神希望将来去到天堂，我哋嘅欲望系能够系得到满足。嗱，讲起食嘢，我以前都讲过，去到天堂我哋继续系有食欲。哇，我哋点知道啊？路加福音嘅24章第41节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复活咗之后，佢问门徒有冇嘢食。啊，耶稣基督复活咗都仲系好喂食，仍然有食欲，问门徒有冇嘢食。嗱，我哋将来都系一样，我哋去到天堂，我亦都讲过，我哋身体系完美，所以我哋嘅味觉都会系完美。而家因为罪，我哋嘅身体系败坏。啊，所以食嘢啊、闻嘢都唔系话咁好，但系将来我哋嘅味觉系会完美，会得食到一啲我哋从来未食过咁好味道嘅嘢。嗱，基督教真系同佛教系好唔同。佛教话所有嘅欲望都系唔好嘅，一个人要清心寡欲，要一尘不染。但系基督教好唔同，基督教话我哋将来去到天堂，我哋系冇咗罪性。但是我们属灵的欲望是会保留，我们仍然去到天堂是会有欲望。在诗篇的37篇第4节，唯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日在伊甸园，其实亚当和夏娃都是随心所欲。神跟他们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一棵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但是他们的欲望是不应该有的欲望，他们就希望是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以致他们是衰了。啊，有人会问，将来我们去到天堂会不会同样有些不应该有的欲望，好像亚当夏娃那样衰了。啊，当然不会啦，因为我们去到天堂，我们是会成为圣洁，我哋唔会再犯罪，亦都唔会有撒旦继续喺度引诱我哋。撒旦已经被打咗入去火湖，所以我哋所有喺天堂嘅欲望都系圣洁嘅，都系属灵嘅。啊，我哋所有喺天堂嘅欲望都系为神所喜悦。嗱，除咗我哋将来喺天堂能够永远同神相交，能够继续每日认识神，每日瞻仰神嘅荣美，我哋仍然继续有地上嘅欲望。啊，例如我哋继续可以去周围去搵嘢食，我哋亦都会喺天堂有继续学习嘅呢个时候。嗱，我以前同大家讲过，我哋去到天堂会有全面嘅知识。嗱，呢一个意念喺树哥林多前书嘅13章12节而嚟，经文话：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蒙糊不清。到那时就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这里的意念是好像民数记的12章第8节讲到摩西和神面对面来到见面。知道这个字原文希腊文是 gnosko， 这个字是代表是知道。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在树这个希腊文，如果在一个字的前面加上 epi 这个字，就是代表加重了语气。epignosco 这个意思就是说真知道是全面地知道。保罗是用古罗马的铜镜来到做例子。我们知道古罗马用铜镜，这个铜镜看上去不会很清楚，不是做得那么漂亮，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的镜那样看得那么清楚，见到铜镜里面的东西模糊不清。但是将来保罗说我们要面对面是见到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会有更清楚的知识。这个字 genosko 或者是 epigenosko， 在圣经里面用在人的身上，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有得到所有的知识无所不知。我们到底都是人，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不会是无所不知。那你说那得到全面的知识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多一节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三章二节，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里说像耶稣基督，像神，不是说好像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将来会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完全圣洁无有瑕疵的身体。如果综合这几点的话，我们见到什么叫做全面的知识？第一，就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灵，以致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有完美的道德的观念，以致我们是不会犯罪，我们亦都会有完美的身体。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不是完美，将来有完美的身体，我们的记忆都是完美。现在我们经常都说年纪大了又不记得，迟些又说老人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又有人有 selective memory， 喜欢记得什么就记得什么，但是将来去到天堂不会了，我们的记忆是会完美，有完美的记忆。第三点就是我们不会是无所不知，我们是会继续能够是学习。去到天堂，我们会保留回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知识，然后我们能够继续地来到学习。genosko 或者 epigenosko 这个字，在说圣经里面的意思，时时是翻译成是去知道，继续去学习。所以我们将来都是一样，在天堂能够是继续学习。有人可能会问，一个完美的人怎能够继续学习啊？从两个不同的例子，我们能够看见完美的人能够继续学习。第一个就是从天使的身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知道天使都是被神创造是完美，虽然是有堕落的天使，但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已经是被打落了是火湖里面和撒旦一起，将来在天堂的全部都是完美的天使。但我们见到天使他们都很好奇，彼得话俾我哋听，彼得前书嘅一章十二节，天使好希望能够知道更多关于救赎嘅事，佢哋好好奇，好有兴趣。若果完美嘅天使都能够学习嘅话，我哋喺天堂都能够学习。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耶稣基督自己。我哋知道耶稣基督系完美嘅，喺路加福音嘅二章五十二节话，耶稣嘅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仍然能够，他的智慧能够增长。我们见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讲到有一位百夫长，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是同一个故事。百夫长来到见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说他的仆人病了，请耶稣基督去医治。但是他跟耶稣基督说，你不需要亲自这样来到是医治我的仆人，只要你开口说，我的仆人就能够是痊愈。耶稣基督说，哇，你的信心这么大，我从未见过。他就觉得稀奇，经文说他觉得稀奇。如果耶稣基督一个完美的人都能够的智慧增长，能够有东西 能够令到他稀奇的话，我们将来去到天堂一样是能够继续能够是学习。若果其实在天堂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需要学习，其实是一件很闷的事来。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他说若果神将一件事的答案放在右手，他将得到这个答案的挣扎那个过程放在神的左手，叫马丁路德来选，你猜马丁路德会选哪只手呢？他会选左手。他说很多时往往得到答案的本身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得到答案的过程，寻求答案的过程，这个才是最有意思，这个才是最重要。 将来去到天堂，我哋仍然系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系会亲自咁嚟到牧养我哋。启示录嘅七章十七节话俾我哋听，我哋每日能够坐喺耶稣基督嘅脚前，就系好似玛利亚坐喺耶稣基督嘅脚前，被耶稣基督嚟到教导一样。嗱，将来去到天堂，因为神直接同我哋讲说话。我上一次都有同大家讲过，我哋唔再需要圣经，系嘛？因为我哋已经完全圣洁，唔再需要圣经嚟到提醒我哋，亦都有神亲自直接咁同我哋嚟到讲说话。但系好有趣喎，马太福音嘅24章35节话天地都要废去，我嘅话却不能废去。圣经嘅话语系永远唔能够系废去。你话点解咁奇怪？是不是有矛盾啊？将来去到天堂，我们不再需要圣经，但是圣经永远不会被废去，这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听。两个礼拜前，我和彭长老在谈这件事，我们两个人谈谈下，是的，神直接跟我们讲说话，我们又知道了所有这个道德的观念，不用圣经来提醒我们，但是圣经又说他的话语永远不会废去。彭长老就提醒我话，佢话圣经就系神俾我哋嘅情书，圣经系神俾我哋嘅情书。我哋讲到呢度，两个人会心一个微笑，明白啦。点解啊？有好多人有好多夫妻结婚之前都有写情书，系嘛？结咗婚好耐啦，都仲攞翻啲情书出嚟点啊？睇下回味一下。我相信将来我哋去到天堂，我哋时不时都会攞部圣经出嚟睇下，记翻起自己系点样认识耶稣基督，记翻起自己系点样得救。我哋亦都会将我哋得救嘅经验嚟到同天使嚟到分享。这个就带我进入第四点，我要同大家讲，去到天堂仲有好多人际嘅关系。我哋唔单止同神能够相交，我哋唔单止继续系有欲望。我们不单止有继续学习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人际的关系。跟天使，我以前都讲过，天使会讲很多很多故事给我们听，是我们不知道。他帮了我们，救了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在天堂会告诉我们听。我们亦都会告诉天使听，跟天使分享，究竟我们被神救赎赦罪的滋味的感受是怎样。我哋亦都会喺天堂同我哋好多嘅亲人系见面，好多我哋嘅亲人都行先咗我哋一步，我哋好挂住我哋嘅亲人，我好挂住我嘅爸爸妈妈，将来我哋能够永远咁同佢哋喺一齐。你话我哋天堂会唔会闷？绝对唔会闷。仲有天堂仲有好多其他圣经嘅人物，能够系同我哋一齐嚟到有团契嘅生活。马太福音的8章11节说，在天国里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不单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圣经的人物，当然是那些是去到天堂的，你都能够是跟他们一起来到有团契的生活。我们见到圣经里面，你可以想想，究竟有什么人物你是喜欢跟他们来到聊天，在他们的身上是学到更多的东西，当时的情形是怎样。有人会说，哎呀不需要了，我读圣经都知道了。不会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了。有节的经文我很记得，就是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事已经是多到，如果写晒出来，全个世界都不能够是包容，何况圣经还有这么多其他人的事迹。去到天堂，我很想去找罗亚跟他聊天。罗亚在方舟带很多的动物进去方舟，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趣事，因为有这么多的动物。我亦都想问下罗亚，当时佢系点样带啲恐龙入去个方舟入边？我哋知道恐龙咁大，可能佢唔系话带完全成长晒个恐龙，可能带啲恐龙仔未成长嘅入去嗰个方舟入边。 我哋要问下挪亚究竟系佢系点样做？啊，仲有喺圣经入边好少提到耶稣基督童年同埋少年嘅事迹。去到天堂几大要揾玛利亚嚟到倾下，究竟耶稣基督童年嘅时候有冇啲趣事？另外去到天堂，啊，我会去揾犹太人嘅老祖宗嚟到系倾偈。喺圣经入边有一个字系好圣洁，四个希伯来文字母所造成 YHWH。犹太人认为圣洁到佢哋唔肯去读，结果唔敢读，慢慢慢慢就唔识得点读。究竟呢个字系点样读？去到天堂要揾犹太人嘅老祖宗嚟教我点样读，亦都要揾犹太人嘅先祖嚟到问佢哋。喺诗篇入边有细拉呢个字 ，sala 究竟系乜嘢意思先得噶？啊，要问下犹太人嘅祖先究竟系乜嘢嘅意思？嗱，你见到真系喺度天堂。雲彩一般的见证，好多的圣经的人物你都可以想到有好多的嘢去跟他们倾偈，绝对不会是闷。在70年代我刚刚来到美国那段时候，我很喜欢听一个收音机的节目，是由 Paul Harvey 来到主持，叫做 The Rest of the Story。 他会是一开始讲一个故事是个个人都知道的，即刻就引起你的注意，因为你知道这件事，但是你不知道原来背后是有啲咁嘅，另外有啲古仔啊，所以係好好聽，好好聽。將來去到天堂啊，你每日都能夠聽到 the rest of the story 啊，我就非常之向往天堂嘅生活。仲有去到天堂，你會係見到有好多同埋你一樣有共同嗜好嘅基督教名人，你有冇諗過啊？同埋你一样嗜好嘅基督教名人啊，我啊一定会走去揾施布真同埋揾啊 Dwight Moody 啊穆迪嚟到系倾讲道。你话去到天堂都冇道讲，你仲揾佢哋倾嚟做咩呀？冇道讲冇问题，呢个系我嘅嗜好啊，所以我一定会揾佢哋嚟到倾。我亦都会走去揾马丁路德加尔文嚟到倾神学，甚至现代的神学家 A.W. Tozer、J.I. Packer 我都会走去向他们请教。 Any 方姊妹你估去找什么人啊？ Any 方姊妹就当然会去找宣教士啦，去到中国的戴德森，去到印度的威廉海利，去到非洲的 David Livingstone， 还有去到韦瓜多尔的 Jim Elliot。我相信 Jim Elliot 的故事就真的非常之感人。他去到韦瓜多尔，希望跟那里的族人来建立关系，慢慢慢慢族人已经开始接受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一天他将 Jim Elliot 和他的同伴全部杀了。这个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来的，去到天堂一定要去找 Jim Elliot 告诉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喜欢唱歌，你可以跟很多圣诗的作家一起来到唱歌，以撒华兹 Isaac Watts、 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还有是威廉古柏 William Cowper，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唱诗，一起来到是赞美神。又不要讲到这么熟灵了，你可能你的嗜好是种花，你的嗜好是画画、烹饪、运动、打波，你永远都能够找到有基督教的名人跟你有一样的嗜好。你可以是跟他们一起来到享受你的嗜好，你可以是在他们面前彼此分享见证啊！你想想有多开心。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现在在世上你时时都会认识到些新的朋友，但当你的朋友又认识得另外一些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被人冷落了一样。将来去到天堂不会这样啊，你会认识到很多的朋友，但是大家都再没有猜疑，再没有妒忌，每一份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感情，都是完美的感情。讲了很多已经是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在天堂做的事还有其他的活动。我们不单止每日与神相交 啊，能够是永恒咁样永远咁样见到神嘅荣美，更加认识神。我哋唔单止有好多人际嘅关系，同天使、同我哋嘅亲人、同圣经嘅人物能够系喺埋一起。唔单止我哋去到天堂仲有欲望啊，仲能够继续学习，仲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啊，例如旅游啊。启示录嘅21:10-11话：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嘅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嘅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嘅荣耀，城嘅光辉如同极贵嘅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呢一个系话俾我哋听，将来新耶路撒冷系会点？有人话去到新耶路撒冷，我将来去到天堂一眼睇晒咯，冇咁嘅可能。你若果要去伦敦旅游嘅话，你起码要两个礼拜先睇得晒。你去水城威尼斯，你起码需要一个月。你去罗马，你起码需要六个礼拜先至能够游览得晒。将来去到新耶路撒冷，你系用永恒嚟到系认识呢一个城。在这个城里面，每一条的街道，每一粒的宝石，你在城里面每唱一首的圣诗来到歌颂神，都会令你耳目一新，回味无穷。将来去到天堂绝对不会闷。在书启示录的21:5经文说：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嗱，呢一度神话，我将新天新地都更新了。你知唔知道用嘅文法系乜嘢啊？系现在进行式，亦即系话神不断咁样将新天新地嚟到更新。你今日见到新天新地系咁，听日可能已经系变咗一个样貌。你永远都唔会系觉得烦，唔会系觉得厌闷。黄石公园大家都知道好靓，有好多人话黄石公园嘅景色一年有四季唔同嘅景色，但系若果你一年12个月，你每个月都去黄石公园，你迟早都睇晒所有嘅景色。但系将来去到新天新地，你永远会百看不厌。嗱，而家喺呢个世上吓，你唔好讲世上啊，我哋教会好多弟兄姊妹都中意旅行，系嘛？你冇諗過你去旅行你永遠都唔會滿足㗎喎。你去完一個地方你又希望去第二個地方㗎喇喎。係咪？好多弟兄姊妹都係咁。咦，我頭先話唔能夠得到滿足嘅呢啲咁嘅慾望，神擺我哋嘅心上係要我哋向往乜嘢話？向往天堂。如果你若呢樣嘢加埋，你諗下將來天堂有好多個城㗎。一个是属灵的基督徒管5个城，更加属灵的又管10个城。你将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你有幅什么的图画？将来原来去到天堂，你会来参观我的城，我会来去你的城那里游览。啊，大家来到是互相的来到是游览。你想想为什么太平盛世神仲要我哋管咁多个城？我相信将来就係因为好多人都会去到唔同个城嚟到游览，需要有人嚟到管理呢啲城。嗱，而家喺地球上高一个咁细咁细嘅地球，已经係有好多嘅地方我哋话我哋都未去过，我哋好想去。将来你諗下去到天堂，3层天，再冇分天堂同埋人间，你諗下有几大？何止比地球大千万倍，将来有好多好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旅游，天堂永远都不会满。现在我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天堂会不会有宠物？究竟在天堂会不会有动物？首先我们要知道天堂有没有动物的，我们要看一看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我哋知道神造人係好特別，我哋係有神自己嘅形象。創世紀嘅1:27話俾我哋聽，所以亦都係原因神話唔可以殺人。創世紀嘅9:6話，凡流人血嘅 佢嘅血都会系被人流，因为人系有神嘅形象，讲得好清楚。但系动物呢，喺树九章三节，话凡活着嘅动物都可以作你们嘅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人嚟讲，唔可以系被杀，唔可以系杀人，因为我哋系有神嘅形象。动物呢，任你食，好似蔬菜一样。原来广东人乜嘢动物都食，系好合乎圣经嘅教导噶。嗱，呢个俾我哋见到人同埋动物真系好唔同。诗篇嘅四十九篇第十二节，或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嘅畜类一样。嗱，一个人若果系追求世上嘅尊贵、荣华、富贵，啊，若果佢唔去追求神，佢最终系会好似动物一样，会得好似畜生一样，会得永远咁死亡，与神分离。嗱，正系呢一节嘅经文，我哋已经见到畜生系唔能够系得到救赎，只有人能够得到救赎。点解人能够得到救赎？因为我哋有神嘅形象。乜嘢叫做神嘅形象？就系，我哋系能够与神嚟到系沟通，我哋系有认罪悔改嘅灵，以致我哋系能够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咁先至系能够得到救赎。我亦都同大家讲过，有好多嘅神学家都搞错咗，以为地球可以被救赎，以为动物可以被救赎，只有人有认罪悔改嘅灵是能够是被救赎，其他动物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够被救赎。我这样讲了之后，究竟有没有动物啊？天堂，我们在这里讲有没有动物之前，我想先讲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女仔，她是很喜欢猫的，她呢就她的爸爸是个神学家来，这件是真事来的。她爸爸是 Chuck Missler， 我跟大家以前分享过她的，故事。她这个女问爸爸，因为爸爸神学家嘛，天堂有没有猫的，圣经有没有讲的，她爸爸说，知道个女喜欢猫，她说有，天堂有，有动物，实有猫添，她说。她个女好好奇，说哪节经文说天堂有猫啊？Chuck Missler 说，哎，你睇下，有好多启示录嘅经文都话，我哋将来去到天堂，我哋会用 harp， 啊，会用竖琴嚟到系弹竖琴，嚟到系歌颂神，嚟到系赞美神。有咁多嘅 harp， 一定有猫啦。原来最靓嘅 harp 系用猫嘅肠嚟到系拉绳拉弦。佢同个女咁讲，佢个女哇争嬲到争啲揼佢爸爸一锤。嗱，言归正传。究竟天堂有没有动物啊？我相信天堂会有动物。为什么啊？因为在千禧年的国度将会有动物，而且这些动物会变得非常之的顺服。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六至九节，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二十五节都告诉我们，在千禧年是会有很纯良的动物。你说千禧年而已，不是天堂嘛。千禧年国是什么？是天堂在人间。所以给我们见到，我相信将来在天堂都会是有动物。有样东西要说的，有个广告要做的，就是本来我这个天堂的信息只有十一个的信息，这个系列。因为我讲到这里，我突然间想起千禧年国就是天堂在人间。所以我几大都应该是加多一个信息，是讲千禧年国就是天堂在人间。所以现在这个系列是一共有十二个信息。另外为什么我认为在天堂会有动物啊？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战都按着公义。耶稣基督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天堂会开了，他会骑着一匹白马回来。所以我相信将来天堂是会有动物。那究竟将来天堂的动物是会是怎样？将来天堂的动物第一点，就是不是从这个世界被救赎到去另外去到新天新地。 唔係你嗰隻 lucky， 唔係你嗰隻旺財被神救赎去到去天堂，而係重新創造，就好似新天新地，神係能夠創造動物，能夠創造新天新地一樣。另外我哋見到將來喺到天堂嗰啲動物都會係非常之嘅順服。喺說千禧年國，我哋見到豹同埋綿羊會係一齊，獅子同埋牛會埋喺一齊。而家呢個世上會發生咩事啊？我諗隻豹已經食咗隻綿羊啊，嗰隻獅子已經食咗隻牛，將來嘅獅子係食草。我哋亦都見到將來我哋喺到天堂會得好似亞當夏娃一樣，唔單止係管理地管理城，我哋仲會係管理好多嘅動物。我哋見到天堂嘅生活真係多姿多彩，真係冇可能我哋會覺得無聊，冇可能我哋會覺得悶。去到天堂，我哋嘅慾望係能夠得到滿足。相反地，就係地獄係一個非常無聊嘅地方，喺度地獄係充滿咗痛苦，充滿咗憂慮。有好多人，我頭先話佢哋都係話我唔想去天堂啊，我想同我啲 buddy 同我啲 friend 去到地獄，我哋可以係嫖賭陰吹，可以去花天酒地，都唔知幾開心。天堂留返俾你哋啲基督徒，但係好對唔住，地獄唔係一個係團契嘅生活，地獄係一個個別分離嘅地方。我哋點知道地獄係個別分離嘅地方？你睇下財主同拉撒路嘅故事，喺《樹路加福音》嘅第16章，講到財主係一個人獨處嘅喺度陰間，而拉撒路佢係喺度呢個亞伯拉罕嘅懷裏，係同埋亞伯拉罕一齊嚟到係慶祝，過住歡喜快樂嘅生活。所以我哋見到喺度陰間係個別分離嘅呢一個刑罰。究竟陰間同埋地獄有啲乜嘢嘅分別？我喺樹一個系列其中一個信息叫做人死了之後何去何從，會講出陰間同埋地獄嘅分別。其實我覺得神創造神嘅創造真係好有意思。喺樹去到天堂之前，佢喺度地上有個叫做千禧年國嘅地方，就係天堂在人間。喺樹去到地獄之前，喺樹地上亦都有一個地方叫做陰間，就係地獄在人間。然後整個世界是會被毀滅，再創造新天新地，然後就有天堂和地獄再出現。我覺得神的設計真的非常非常之 的精美。再講返轉頭，地獄真的不是一個好好玩的地方，充滿了後悔，充滿了是痛苦回憶的地方。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痛苦的回憶？就是有很多人是勸你信主，但是你都冇信到，你錯過咗好多嘅機會，你錯過咗好多好多嘅人同你嚟到係分享見證。我哋見到千祈唔好相信撒旦嘅大話，地獄真係唔係一個令人向往嘅地方，天堂先至係一個令人向往嘅地方。我好高興喺呢個系列能夠係講出從聖經嘅角度嚟到睇究竟天堂同地獄係點樣，希望能夠俾大家係好大嘅鼓勵。已經接受咗耶穌基督嘅朋友有好大嘅鼓勵，天堂係點？亦都希望能夠係若果有未認識耶穌基督嘅朋友聽咗之後能夠係對天堂係有興趣，希望有一日能夠係佢哋都能夠成為神嘅兒女，能夠同我哋一齊喺天堂過住永遠嘅生活。願神祝福佢自己嘅話語，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係俾我哋有天堂嘅教導，感謝你係俾我哋有天堂嘅盼望。願意我哋每個人都能夠，每個基督徒都能夠係有個向往天堂嘅心，以致我哋係能夠思念上高嘅事，而唔係思念地上一切物質、一切名利嘅事。願意我哋都能夠喺地上作好管家，以致我哋係能夠成為一個忠心良善嘅仆人，能夠永遠咁與你喺度天堂過住永遠嘅生活，永遠咁樣嚟到係瞻仰你嘅榮美，永遠咁樣嚟到係認識你呢位世上萬有嘅真神。 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